第二節嗱，頭先我想講嗰樣嘢咩咧，就係因為最近收到一段錄音啦，咁就自稱就係喺麻里苑嗰邊發過嚟嘅，咁佢就講咧，即係原本喺即係我哋較早以前，我哋遇到嗰啲感染嗰啲肺炎嘅病毒咧，同而家喺英國或者歐洲翻嚟嗰啲人染到嘅病毒咧，原來個毒性係有差別嘅。後邊嗰只咧喺英國嗰翻嚟嗰只咧好毒嘅，連啲糞便都染埋到佢嗰、那個毒性喺度， 大量病毒， 大量病毒喺度。咁見過咧就係佢哋即係一個勸告咧、就是，如果你即係認即係知道係有呢啲咁嘅帶菌者或者病毒嘅人咧，就唔好共用廁所。咁但係問題你唔一定知噶嘛，佢未必有嗰個病徵噶嘛。 最恐怖呢樣嘢就係咧冇病徵，但係佢可以傳染俾你。佢可能同你講嘢噴中，咁好簡單啫。呢、這個咁嘅病毒咩事咧？我哋出張相就知道。其實最早發現話台長所講嘅兩隻病毒咧，就喺冰島揾到先。佢就話係一個患者嘅， 佢兩隻都有， 係體內裡面發現。點解有兩隻所謂嘅新型冠狀病毒嘅？唔同嘅喎，有一隻係個傳染力更強，個致命率、致病率更加高，而且個威力係比之前嗰只仲勁嘅。嗱，咁到依家都唔知啲嘢變種嘅病毒到底係喺歐洲先變種啊，定係話喺邊度變種？咁但係確實呢個情況。咁如果冰島有嘅話，喺英國咁近啊，咁有冇可能都係同樣情況，就係啲人係中咗呢一隻咧？嗱，我唔係科學家，我係一個文人，所以我冇辦法用科學嘅知識。 我哋都唔敢講噶啦，我哋淨係從一啲表面嘅一啲即係新聞嗰個內容，我哋再推算啫。嗱，你翻個大鏡嗰度啊，嗱。即係如果喺呢個兩隻病毒呢個問題上面咧，你推下點樣咧？如果你睇武漢嗰個狀況咧，即係佢最初爆出嚟嗰隻應該係好毒嘅，所以就會變咗有咁多人係病死啦。 連貓狗呢啲好難中嘅都， 但係佢慢慢 spread 開出去嗰時候咧，特別係嚟到即係喺南方，譬如喺嚟到香港嘅時候咧，如果我哋根據我哋而家香港嗰個狀況嚟講，呢隻病毒喺原本之前咧係相對個毒性較低嘅。但係佢有另一條路去咗歐洲嗰條路咧，嗰個就勁啦。嗱，點解咁推算呢？因為你睇嗱，喺湖北武漢爆出嚟嗰，其中有一隻去咗温州，而温州嗰扎就去咗米蘭啊嘛，即係意大利嘅隆巴尼嗰度。嗰只咧就原來係相當之毒嘅。咁嗰只咧一路而家就流去譬如喺英國啦。咁英國嗰只就翻返嚟香港嘛。咁所以呢個就係初步嘅推算、就是，就係。那個、即如果是有兩重病，即係兩隻病毒的話咧，那個傳播的途徑是怎樣啦？嚇、啊、咁但係 anyway 咧，就即係講到呢度咧，其實最重要一樣嘢，大家要睇睇美國嗰、那個即係最新的狀況點樣啦。美國狀況咧，而家有一個即係我有一個擔心啦，佢會發展到好似類似意大利嗰個狀況咁樣。咁、那個原因其中一個原因點解咧？佢到依家死都唔肯戴口罩，大部分人都唔肯戴。咁呢、這個即係佢哋而家 CNN 呢個 唔肯大， 係根本冇。 朋友同我講話，根本佢香檳、買都冇得買。 N 年來啊， 因為俾曬啲中國人買走曬 嘛，係啊，買走曬嘛，所以佢根本就買唔到，買唔到佢唔能夠即係講話買唔到嘛，佢就講話就唔好大啊嘛。咁但係你要面對嗰個事實㗎，就係、是、你而家個傳染速度咁快，你美國嘅醫療系統根本 handle 唔到。咁你跟住點搞咧？咁跟住點搞有好幾個疑問，其一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特朗普佢點去處理而家呢個問題啦？啊第二個情況就係、是、個經濟上嘅影響係點樣啦？咁佢而家嗰個最新嘅講法就係話咧，佢要預期喺未來呢兩個禮拜或者呢個月咧，係美國會進入一個最 critical 即係最危急嘅狀況嚟嘅。咁呢個假設係基於咩咧？就係、是。亦都係即係先前即係大概英國嗰邊有人咁講啦，就係話當你傳播咗即係嗰個病毒，佢傳播到一定嘅程度嘅時候咧，其實好多人又開始有抗體噶啦，咁慢慢嗰個情況就會穩定嘅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喺美國嘅政治嚟講，佢可以 afford 到幾多人去染呢個病死亡之後，而個國民唔係對個政府產生一個信心危機咧？嗱，其實呢個就是最大嘅問題嚟嘅。 咁呢個影響一樣嘢就係 Donald Trump 喺嚟緊嘅總統大選，其實個部署都好受影響。本來其實預咗喺四月嘅復活節 開始就 嚟了㗎啦，因為喺傳統嚟講咧，復活節係其中一個美國總統候選人最想希望拉多啲票嘅時機嚟嘅。咁但係而家基本上冇可能係進行任何拉票啊、造勢活動。 你民主黨嗰邊都冇㗎。 你民主黨兩敗俱傷。 民主黨嗰邊個形勢係點樣呢？如果你譬如話睇一般嗰個政客，佢去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咧，如果佢係在野，佢梗係批評嗰、那個即係執政嗰、那個政黨，佢處理呢樣嘢不力。咁但係而家你睇到 Joe Biden 就冇咩講嘅。咁有啲評論已經開始講，就話佢冇利用呢次機會去為呢個民主黨嗰個造勢。但係你要諗清楚一樣嘢，就係整個民主黨佢哋可能有一個睇法，就係如果而家佢哋去大力批評 Donald Trump 嘅話咧，就有啲人覺得佢喺個政即係選舉上面抽水，咁反而就適得其反。但係 anyway 咧 ，Joe Biden 喺呢件事上面咧，佢係相當之保守嘅，佢冇主動去利用今次呢個疫情嗰個機會咧，去為佢嗰、那個即係總即係參選造勢。咁呢件事對香港人嚟講係好事嚟㗎，即係Donald Trump 繼續係連任，同埋佢繼續去即係強勢嘅話咧，佢係可以對中國產生一定嘅壓力嘅。如果係Joe Biden 嘅話咧，基本上對中國係唔會有任何壓力，咁我哋就好大鑊嘅嚇。 連唔連任呢度，我哋冇辦法而家去即係 去估啦， 估或者做燈神啦。咁反而我就想講，即係呢個就睇翻嘅一個疫情咧，對於一啲政治嚟講好大影響。點解咁講？其實我哋睇翻古代到今有古希臘嘅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，就會見到 雅典對斯巴達。 雅典本身係優勢之下，就因為一場瘟疫令到佢又開始變咗劣勢。再睇下一次世界大戰。首是西班牙流感，令到一次世界大戰提早結束， 因為啲士兵都打唔到。 仲有好多亞洲嘅朝代係因為瘟疫，因為一啲疾病令到改朝換代出現。咁所以就會見到疾病其實對於政治、對於社會嚟講，都係一啲有好大影響力喺度 嘅。 特別係一啲人對於某啲國家嘅睇法。 係啊， 都會有改變。 嗱，呢個有兩部分嘅，其中一部分咧，而家係最。即係可以今日攞出嚟講咧，就係咩咧？係美國個羅斯福號航母艦啊， 係關島嗰只。 係啊，佢而家咧就有相當之多嘅船員咧，就確診咗呢個武漢肺炎。 At least 80位啊， 80個。咁而家咧，佢嗰個 commander 即係呢只船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即係應該係艦長啦。如果我估英中文個譯法，就係話咧，嗱而家你唔係打仗啊嘛。咁啊，應該成隻船嘅船員咧就疏散 evacuate。嗱，點解會爆出嚟咧？亦都有少類似今日，譬如話我哋講嗰個行政會議嚇，佢出咗個 order， 突然間 U-turn， 喺好明顯呢單嘢咧就拆唔掂，即係話個艦長就想同佢上司講：喂，而家成隻艦基本上就跟住咗搞落去，成隻艦都惹曬呢個菌呢個病毒㗎啦，咁點搞先？而家你又唔係打仗啊嘛？不過打仗都唔掂，因為點解打仗如果過咗呢隻菌，其實點打啫 ？OK， 即係咁，所以咧，佢話不如喂，我哋全部 evacuate， 咁 evacuate 即南去邊度咧？嗱，呢個成件事係好騎呢㗎。嗱，騎呢得嚟咧，你要諗另一個問題，就係頭先我哋講嘅問題。而家唔只係一個即係病，即係呢個防疫嘅問題，係佢牽連佢即係呢件事帶起咗好多後面政治嘅問題，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哦，原來佢成隊艦隊冇諗過呢個問題嘅。嗱，呢個問題咧，我喺幾個禮拜之前咧，我無論喺神秘之夜啦，我喺科學新知都提過，即係我哋假設有一個 scenario， 就係喺只潛艇入邊，佢係服緊役嘅，執行緊任務嘅，突然間傳出嚟佢入邊有爆緊一隻病毒。咁如果喺今次嚟講就係武漢肺炎啦。咁話口未完咧，即係。嗰陣時我仲記得陳志雲博士，佢係唔止潛艇㗎啦，你航母艦都會㗎啦。咁就真係有隻航母艦啫，真係出嚟。而且我哋唔知係咪淨係呢隻航母艦啊 ？OK， 遲啲要仲有冇其他嘅航母艦會引嘅？咁點處理呢個問題呢？哦，原來你發覺原來喺美國嚟講咧，係冇諗過，冇直情一個 manual 係教俾聽係點處理呢個問題。 唔係，我覺得呢個責任其實最大咧係美國疾控中心。CDC 的做法咧，其實俾人認為係一路都係萬半萬幾拍。 佢同香港嗰啲比邊個差啲啊 ？CDC 仲差， 仲差。 點解咁講咧？就因為 CDC 咧，佢個問題就係咧，其實當初突然爆發社區感染，其中一個主要源頭係喺加州嗰一帶。我聽聞有一個病人咧，佢係基本上係即係後屘確診，但喺佢潛伏期或者發病期間咧。就因為不符合某些標準，一路都不同他咧做測試，就話佢冇發燒。咁大家都知道武漢肺炎咧，已經係個病毒進化到係唔一定係發燒都係已經係發緊病。 其實佢唔發燒嗰段時間，個傳播率先最高嘛。 就話係啦，其中一個就係所謂嘅超級傳播者。 咁 CDC 一路都俾人鬧，哇！你一早要 check 啦，你又搞搞咁耐，而家咁多人賴嘢，但呢件事到今日都冇乜人提。但其實喺二月底咧，已經提到，亦都當時候有啲專家已經講到，美國係爆得會好勁。 係啊， 而且你諗下，去到近期一啲佢哋當地嘅權威專家啦，好似阿 Fauci 嗰啲，佢直頭話係會死二三十萬人。佢話係我保守估計，佢話而家嘅美國嘅感染人數都未去到最高峰， 未到最高峰嘅，即係阿 Donald Trump 哥講話可能都有錯添啊！佢話未來呢兩個禮拜或者呢個月咧係最 critical 咧，但係可能係仲要遲啲，可能去到五月啊，或者甚至六月嗰陣時候咧先最大禍。 嗱，但係咁喎，疫情係令到好多國家嘅領袖嘅民望係上升， 包括Donald Trump， 包括 Donald Trump 啦， 同埋Boris Johnson， Boris Johnson 啦，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啦。法國總理 麥克龍 啦，都係全部上升。嗱，呢個其實一個現象嚟嘅，咩現象好特別？喺九一一發生過，就係一種現象。我唔記得咗佢個 term 係叫咩？就係咧，一旦國家出現一個危機嘅時候咧，會將所有唔同政見嘅人放低，就會 reconnected， 就會一齊聚埋一齊之後，就支持而家呢一屆政府。 現任嘅政府，但係香港咧呢樣嘢係冇發生到嘅。我哋即係不斷覺得咧， 民情唔同啊， 係嘛？唔係佢今日廢啊嘛 ，OK， 就咁簡單，今日廢啊嘛。好啦，嗱，睇聽頭先嗰就好似好負面咁樣咧，話美國搞成咁樣咁，咁但係唔好忘記一樣嘢，如果美國都發生到咧，中國一樣發生到，只不過佢唔講。剛才我們說的那個在前面裡面爆發那個即是武漢肺炎的 case 呢，我懷疑已經出現了在中國 了，但是沒辦法，因為大家即是都知道新聞自由度低的國家你很難知道的情況， 不是，那他一定不會爆的啦， 好像招先一樣，他說零確診而 已，是 啊，但是他可能真的有零星，咁但係都知道有啲新聞就係話佢真係槍決咗啲違反隔離令嘅人，咁呢個係真係人哋係報咗出嚟，而且韓國好多媒體引述一啲係消息佢講出嚟，咁可信程度係比較高嘅，即係北韓最可信就係咩新聞呢？佢發射導彈，因為真係寫出嚟，就係咁啦。係 啊， 或者金正恩仍然喺呢個世上，佢有媒體。 嗱呢樣嘢咧，我有少少保留，因為點解咧？可能有一件假嘅。嗱，我上次講過，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。習近平去應該係去浙江嘅時候，佢咪有張相咧，佢即係佢單拎坐咗喺度噶嘛，戴住口罩噶嘛。嗱，我一路 insist， 我堅持嘅嗰個唔係佢嚟噶，因為點解咧？你喺度嗰時候有一次我哋做阿金正恩佢去應該係去新加坡嘅時候咧，沿途嗰陣時候坐火車嘅時候咧，佢同佢阿妹即係一個即係好親密嘅人啦，食緊煙啊嘛，記唔記得？嗱，嗰個鏡頭當其時我哋已經講係違反咗個佢即係安全嘅守則嘅。因為那個鏡頭其實已經等於一支槍，拍到他即等於射到他了，所以上次即前幾次那次見到習近平那張他坐在那裡戴著口罩的，我是相信百分之九十那個不是他來的，那個是他替身來的，所以這個就回應了剛才你說的，就是金正恩即響不響到呢，就是這個確認到的，我就即係出咗張新聞相都未必等於一啲佢真係響度。 唔係近期大家睇好多網上啲 fake news 或者啲三弊咧，即係覺得好奇怪，咩習近平已死亡替身嗰啲。 今日愚人節啊嘛， 睇到你今日係愚人節，咁但係都講唔到少，因為喺香港人其實對好多香港人嚟講，今日都好唔開心啊！哥哥走咗17年， 十七年係啊。 咁同埋另外就係有啲新聞又話咩林鄭個仔中招啊！ 唉，我琴日睇到真係。我真的覺得不應該，就算愚人節都不應該有這些即是 fake news， 不是說你幸災樂禍，而是你根本是誤導。第還有一件事，你又說什麼派30,000元40,000元這些，其實大家這些擺出來有什麼意思先？ 沒有意思， 你說別人對方製造假新聞，但自己在這些時候做愚人節那個，其實那個即是內涵不是這樣， 不是這樣。他們做的現在的 fake news 是怎樣呢？他還要即拉一個新聞媒體落水嘛，譬如他做啊林鄭月娥仔嗰個，佢係寫明是 BBC 啊嘛。 佢唔係喎，好 tricky 喎。個 design 成個都係 BBC， 但係入邊要見到嗰個 BBC.co.uk 係變咗 BCC。 係你壓下眼你就即係以為係 BBC 啦嚇。咁我覺得就唔需要咁做嘅，即係你話玩揾第啲嘢玩咯，就唔需要揾呢啲嘢玩噶嘛。同埋大家睇到即係咧，就係林鄭月娥個仔何德何能咧？他有什麼條件，就算他真的染了這個武漢肺炎，他值得 BBC 走去暴亂新聞是吧？ 是純粹香港，我們是建制派的， 不是，我們不會怎麼說我們建制派呢？我們不知道什麼，因為下一回來呢我們就說即建制派不會說的東西。 哪些東西？ 就是呢個解放軍直升機撞電纜呢頭嘅。 好，我哋轉頭翻嚟。